锵锵三人行，这个一般来说啊，这个我们一旦嫉妒富豪了，我就想把这个胡润请来， 啊，是吗？ 胡润，这个让他们上上榜，对吧？过去上过榜的这个落马的，现在在减少还是在增加？ 落马的比例按道理应该是在减少了。现在我们历年上过我们百富榜的，就是出问题的，可能就1%。有历史上就是上百富榜应该有2900个人，出问题大概是30个人被抓进去的，已经出来了，都已经有5个人左右榜啊，所以这个比例是在下降的。 就出来的时候，你会去接他们吗？ 都不一定的，我们都比较敏感的，我们都觉得等他们就是出来了一段时间再说吧。 哎， 这个他刚才说这个富豪这个出事情的这两年减少，这倒印证了我的一个看法。因为我本来有个印象，因为这几年这个反恐是不是反恐啊？反腐啊，是一个最大的政绩，对不对？差不多头条里边常常有谁出事。 他讲这个就是力度加大了嘛。 但是其实统计数字不是，统计数字说出事情的官员啊，高级的不去讲他哈，就总数好像40几万。换言之，就是18大以来哦，那就是说是8000万党员嘛，其实不到1%，就0.几%就是。 你希望8000万都进去是吗？ 当然了，我希望 是不可能的。 我希望数字再要小， 我们 再要小， 广大党员还是纯洁的。 我这里就补充你，因为你所说的这个是这个比例比较少，我说的是16年来的比例才1% 啊， 你是3年都已经0.5%， 咱们关心的范围也可以广一些。他这个新的富豪榜，2016年，你觉得每年都在变化。这个现在王健林是首富了，又把马云给越过去了，对吧？然后就说这个富豪榜有一些，我在可以给你公布，但是公布之前呢，我想你这个可以报一报我们的这个吉祥物，你知道它叫什么吗？ 就是。跟你有关吗？ 跟我有关吗？ Mr. Do 不是这个 monkey 啊，叫猴塞雷，猴塞雷。哎，我想看看这玩意儿有点意思啊。因为什么呢？现在我认为福润搞这个富豪榜啊，已经到了这个紫微斗数的水平。你真是这个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在靠拢。你先看一个，它这个富豪榜里有很多这个分榜啊，其中一个属相，有意思了。你可以看看，他这个他连中国人的属相，你看这是属蛇第一，蛇在今年榜单上排的最前，其次是马和牛，你看龙最糟糕，排到第6，猴年你看猴，你看这个猴，这 monkey 上去了一些， 上去，猴上位了， 上一位， 哎，实际你这个调查的等于是基本是2015年的。 你可以这样说的，但是我们这个是全球富豪，而不是中国富豪。 外国富豪你也管他们 是这样？也当然，我们都看了，我们全部做了一个比例的。 哎呦， 所以中国人的话，就是基本上，如果你特别在乎这个属相的话， 对， 就是是 羊 属兔子是最多，一起来就是属兔是最多的， 属兔子最多。 Rabbit 啊， 然后就是 老虎那叫 全球 孟加拉虎 最成功的企业家，他们都是属蛇。然后就是属马属牛是这样子的， 全球的富豪属蛇的 是最多的， 财富增加最快。 人家就是属蛇的比例是最高的 啊， 但这是中国人帮他统计啊，他们自己没有。 当然就是没有什么，他们也不知道，不一定知道自己的属相的。 这周星驰下一步应该拍美女蛇才跟得上富豪榜是吧？ 白蛇传嘛，上次都说过。 哦，属蛇。那比尔盖茨是属什么的？ 羊。 哦，我跟比尔盖茨同样啊。 哎呦， 那你应该是 可以财富也换一下吗？ 你不一定需要那么的多的，他也很头疼的，他一年就是挣了多少钱他就是捐不出去了， 哦， 所以他也很头疼，他的问题是太多。 对， 他现在我们算他5200亿人民币的。 我没有他这个问题，这是 我们可以帮他解决一些这方面的难题。 哎，我还想请教胡润一个私人问题。我们中国人也有一种迷信，你比如我挺相信这种迷信的，就是说你老跟富豪在一起，你看我并不是光关心钱啊，我关心财，一个是天才，对吧？我喜欢跟天才在一起，然后我也喜欢接近这个 财 有辈子财 有富豪的这个人，我也喜欢跟他们在一起。就是我迷信呢，我认为我总跟他们在一起呢，可能我就比较容易变得像他们一样。你整天搞这个富豪榜，整天跟这些富豪在一起，你这几年是不是也感觉到你的财富也在增长？ 不，我们觉得就是最好玩的，其实财富倒没什么增加了，因为我们比他们笨得多，他们都是这方面这些领域。我就特别后悔的，就是10年前我应该开一个子公司的，是做在线游戏的。然后就是8年前我应该开一个子公司做什么房地产，就是这种意思，我们都错过了。我们就是比较第三方的，就是比较傻了，我们就是看了这些财富的变化的，然后就是记录这个变化的。然后通过这种记录的，就是我们再去想办法去把它包装，就是卖钱了。 我倒不是，我看我跟这些天才富豪们在一起啊，我倒觉得越来越有信心了。我发现基本上天才所有的精神症状我都有，唯一没有的就是 就那个宝贝， 富豪 就那个宝贝没有。 富豪所有的嗜好爱好，哎，真的我全跟他们有共同语言，就差钱了，就是没钱。 但是钱和财富还是有区别的，所以这个财富可能是你的时间比他们要多的，可能你的健康比他们要好的，就是你的朋友们全比他们要管的。 哦，你把这些 也都算你的财富， 哦， 算你的财富的。然后这笔钱你就是要有足够满足前面的就 OK 了。 哎， 你天天起床，你认为你的工作有意义吗？ 嗯， 那你觉得这也是一种财富的。所以这些你全部加在一起，你可以再算。 但是这些 你认为你富有还是他富有？ 但是你的富豪榜好像不是这么算的， 但你的富豪榜 我们 不采不考虑那些财的。 没，我们就是比较主观的。你这样子说就太主观了， 太主观了。 我们是要 现在知道主观了， 我们就是要客观一些的， 哦， 就是好一些的。 你真是听起来是跟中国的贪官接触多了。哎，这个我就说啊，这个有一个东西，他这个富豪榜。至少今年最新的富豪榜证明一个道理，也是中国的一个怎么说呢，一个因果报应的道理，就是捐的越多挣的越多。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讲，就是比尔盖茨今年第一位嘛，咱们可以看看。哎，徐老师你不用看那个纸，我给你看这个一些重要信息啊，现在2016最新的这个富豪榜上的一些这个重要的信息。你看这个，哎，咱们这个导演怎么还没给出来啊？ 对对， 大中华地区以568位元，什么叫568位元？这是搞电脑的，568位富豪人数啊，首次超越美国啊。比尔盖茨，哎呦，这打这个字幕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 这568位10亿美金的富豪人数， 568位10亿美金，10亿富豪，美金富豪人数首次超越美国。然后呢，这个全球经济放缓呢，然后比尔盖茨呢是5200亿人民币 的， 5200亿人民币啊，800亿美元蝉联世界首富，巴菲特跃居第二，北京首次超越纽约，成为世界最多10亿美金富豪居住的城市。哎呦，北京现在是10亿富豪最多的，而且是美金呢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们再往下看。2位美国总统候选人，地产大亨唐纳德·特朗普、彭博创始人迈克尔·布隆伯格分别以65亿和370亿资产上榜。卡洛斯·埃利姆·艾卢家族首次错失富豪榜前三甲。你再看，迈克尔·布隆伯格和杰夫·贝佐斯杀入前十，中美印三国蝉联富豪最多的国家。你这个里边还能发现说，有趣的是这个谁呀？是巴菲特吧？说巴菲特他99%的财富，是他50岁之后才赚到的。 对， 这怎么会有这么一个结论？ 所以我觉得这就说明，如果你说你到了50岁了，你才挣了100块钱，没问题的。就是现在外面都是有巴菲特，他就是可能就是把其他的9900块钱是从51岁到他现在80多岁了，去挣了。所以 这个跟我收到的一个 T 恤哈，就正好相反。我50岁生日的时候，我女儿送了一个 T 恤给我， 说你他这个上面那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写的第一条，你成为这个亿万富翁的可能性0.2%，你成为性奴的可能性0.3%， 哎呦， 你成为什么什么这诺贝尔奖的可能性0.5%什么什么的，最后你成为这个超级市场营业员的可能性20%几。 哎，真是中国人就是讲啊，这个命啊，真是就是说你就有什么没什么。你看徐老师，你相对成为性奴的概率高一些， 嗯， 但是你的心脏有装支架， 哪里高一些？0.3%，那就是跟成为亿万富翁的比例是差不多， 是吧？ 这是50岁生日礼物，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你刚才讲为什么巴菲特，你说他99%的财富是他50岁之后赚到？ 不，这可能跟他50岁之前的积累的财富有关的，因为有一些人他就是跟一个时代的，就是跟着这个时代去挣钱的，就是可能巴菲特当时就做投资做的最成功的，他的时代还没到，他的积累的这种经验和财富的，你说的就是可能按照数字来走了，就是这之后就是真正的发挥的作用了。当然我觉得今年我们刚刚做了一个就是全球富豪榜的一个发布了，然后我觉得就是好玩的是什么，是我们可以看到，我觉得更好玩的，我觉得就是可以看到中国企业家在全球的地位上升的不得了，就是几年前我们都在，也就是觉得中国是圆圆洞洞的，谁干嘛我们都不知道的。当然从今天2016年，我们正是第一次我们在看中国超级创造财富的这些人数的，他的人数都超过美国人，而 现在是第一了，就10亿美金富豪中国人 是最多的，就是跟比美国多了一点点，而且这个 那是包括台湾香港， 当然是，但是你是坐在美国的，你那不也不一定华人，华人就更多了，华人我都不包括了。如果你说华人的话，我们全球的华人就是全球人口的20%，但是在我们全球富豪榜，华人就占29%，就近1/3的。这、就是为什么？因为很多的华人就是可能当时到东南亚的比较多的，所以东南亚都已经60来个人都是上这个榜单的，都没算在这个前面哪个统计里面的。但是我觉得这就说明这些中国人就是这几年就是发生巨大的变化，我们也都看了，北京现在都超过纽约，就是这些 很吃惊啊， 就是 北京的富豪超过纽约， 超级创造财富的人士的，就是我们所说的10亿美金以上的那些人数的，在北京都找到了，知道的都已经100个人，可能漏掉了那我们更多了，但是我们看得到的都已经100个人， 这个100个都是商人，还是 都是包括 官员以及家属？ 不，这个我都不，我们只有人民 官员感， 我们就是有人民和财富数字都看得到了。 你是查的什么？ 就看他们的财富的。然后纽约就是排到第二，就是90名，就是第一次北京都超过纽约了。所以我觉得你说中国人今年2016年，我觉得就是一个里程碑的，是一个很关键的一年， GDP 还没超过美国的，还按道理应该，但是创造财富最具有能力的这个人数，这些人的人数了，都已经超过美国，我觉得这个很了不得，这是很了不得的。 这个、很糟糕，因为中国的人均 GDP 是很低的，这个最富豪的人数多，就说明中国总的财富的不平均啊，要远超过美国了。 也是超过了，也是超过美国了， 对不对？ 但是它也就是一个，就是可能就是我们看在全球富豪榜中的，就是华人比例也是很高了。 你有没有、 就是、意思就是这种华人做企业是做的还可以的，有这种有这个意思。 这个 而且 意思我们 你看这个里面讲是王健林家族以1700亿，1700亿是指的人民币的 啊， 王健林家族1700亿人民币财富超过李和军，重回中国首富的宝座， 对， 而且超过李嘉诚，首次成为华人首富。就现在王健林家族是全球华人的首富。 你要前面讲我们所知道的。 哦， 根据公开信息看得到的，有可能你 太太，而你的孩子实际上是全球华人首富了、 哦、 只不过我们还看不出来了。 怪不得你看前几天他们在亚， 那是国家秘密， 前几天在亚、 哦、这个他还没宣布了。 前几天在亚布力那个马云那个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那个讲话，马云还说一句呢，就说是说我是什么中国首富，他说我不是中国最有钱的人，最有钱的人大家都知道是谁。哎，我还真不知道他们富豪圈子里怎么大家都知道是谁，是谁呀、啊？ 不是王健林吧？ 王健林，而且你看王健林现在是全球排名第21位 啊， 全球前100名富豪啊，中国大陆有8人，但是就一直在增加呀。然后呢？中国白手起家女性富豪人数现在居全球第1。 对，这个是更了不得。你说马上就是是妇女节了啊，就是你说 你真会联系， 就70%的白手起家的女人中的都是就是全球的最成功的都是中国人。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白手起家而不是他们背后有男人？ 不，背后有男人也没关系的，这一次就是你是联合创业的。 哦，联合创业 的。联合创业的也都算了，也都能算的。所以你说潘西和张欣，你说张欣不算白手起家，肯定是白手起家的。 哦、 你说吴亚俊和蔡奎，就是龙福集团的，就是你说蔡奎、吴亚俊，那吴亚俊肯定是白手起家的，就是你说算不算联合，还是算更多，那就有时候就不好说了。当然这种白手起家的这种概念就是肯定是 OK 了，就绝对没问题。然后还有很年轻的，你再往年轻化的话，你会发现有中国的一些年轻的白手起家的也很厉害了。 哎，中国的这个富豪年轻人是不是占一个很在全世界平均水平来说 我 很明显。 我们算的大概就是全球80后的白手起家10亿美金以上的，就是我们找到了23个人。我说找到的意思， 找到 漏掉应该还有， 对， 最起码23个人， 嗯、 有可能46个人更多的。但是这里其中中国人也是，我有点忘记的是排名第几，也不是第一就是第2名。 啊、 哦。所以有很多年轻、很活力的，比如说那个无人机大王，王涛。 啊、哦，无人机大王。 无人机大王这种人也是80后的。有一个杭州的企业家，就是做媒体的，做电视剧的，也是上100亿人民币的，也是全球级的人物了。而且你想一想，他就是80后的，就是30多年了，就已经在这么大的财富，等他100岁了，他的财富到底是怎么样的？ 对呀、啊， 我们就你看那个比尔盖茨是31岁，他就成为这种10亿美金的富豪。现在就接近10亿美金，就变成1000亿美金了。 你接触过比尔盖茨吗？ 我看过他了。 哦，我也 看过他。我在一个大的论坛也听过他的演讲， 哦、 然后我也是提了问题，也提过问题的。 是吧？提过问题， 他回答你的问题。 对对对， 他回答了，他回答了。 我跟比尔盖茨很熟，他回答过我的问题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这个就是改革大业啊，到2016年是个里程碑，就是说呢，先富起来的人们。改革大业基本上完成了，是吧？这家伙 非常富了， 10亿富豪的 人数，超级富，这个我很惊讶。 全球第一了， 就是说在北京的富豪超过纽约了、嗯。那么中国的富豪数量这么多了，但是我们当然也就想到中国的人均 GDP 不那么高，那个贫富悬殊大。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，你觉得中国这些富豪他们在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起的作用，跟美国的这些富豪起的作用？有没有什么可以比较的地方呢？我们美国我们知道比尔盖茨啊，还有像这个 Trump 现在赶快共和党他是要可能弄得不好他会变成总统啊，布伦伯格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影响。那你也熟悉马云啊、王健林啊这些人，你觉得他们在中国的政治社会当中正在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？ 我觉得这些创业家也企业家了，他们其实在改变很多人的生命的。你说百度李彦宏，你说现在所有人都是用那个搜索引擎，就基本上用的是他发明的一个， 因为谷歌不能用 啊、因为一方面因为这谷歌不能用的，但是你说马云也改变了很多人就是怎么就是购物的。你说马化腾这些人，我觉得完全在改变人的生命。你说这个改变人的生命的同时， 你会不会也是有到社会一定的影响力的？你说到一种政治影响力肯定就存在的。你说王健林员工多少，就是十几万个员工的，就是华为的员工也就是十五万的员工的，你说这个就是多么重要，对对一个经济。 王思聪吗？王思聪你是怎么算？你是把他跟王健林， 他单独能算得出来了，单独能算得出来，他是60来亿人民币的。 王思聪啊， 王思聪， 他就因为他就是80后的富豪了，就是说 他应该是80后的一个富豪了，也能单独算出来了。因为他占有他的集团的1%，还有原先的1%上下的，然后你就把这两个加在一起，好像大不了50-60亿这个样子的， 能排上名次吗？ 好像排不上，今年是排不上的，因为他们 他以年龄分的话，他也还算 年龄，他是80后的，应该是最富有之一，那毫无疑问的。 还有 而不是今天，那明天就是的。 碧桂园的老板把财产给他一个女儿，好像也是年纪很轻的，对不对？ 但是那个故事更吓人了，因为那个故事是全球从来没见到的一个故事的，就是爸爸都在了， 对， 所有的财产 都给了女儿， 就给女儿。就是一般来说，当爸爸不在，像李嘉诚，你到今天我们都说不清，他的儿子 A 和儿子 B 到底以后会分多少钱。但是杨慧媛就是你说碧桂园那个，就是100%爸给你，然后对一个年轻的人，我觉得也有很大的一个压力，因为以后爸爸不有名的，你说杨国强谁都不知道了，杨慧媛谁都关注，因为他像王思聪一样的有非常年轻的，然后就是也是非常非常 好像也没有结婚， 好像结婚了，但是 好像结婚， 他唯一一个能网站上找不到的那个照片的，就是他的婚宴照片了。 哦，这个要往娱乐新闻方向聊吗？ 不是，这个就说明中国的儒家文化伟大。中国的家庭伦理纽带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不能相比的。就是这个原因。 那你觉得英美的 我没听明白，你 说中国的家庭的这种文化呀，就全部给孩子可以？ 但是这个是全球第一次我们看到了，我是没看到了。但是其他的中国的企业家都不这样子的，他们就等到他们死了以后才到时候再分的。像最近我们关心很多的这些台湾的富豪，就是一下子今年台湾的这些大的企业家就有几个是过世了，其实这个按道理应该很正常的，只不过当过世了以后，我们就是发现这个人财富，他的儿子财富绝对上不去的。为什么？两个太太，10个小孩，然后你就分到了，就是基本上就是绝对以后就排不上什么榜单了，他们也基本上都要白手起家了，在也不能完全白手起家了，但是 没错， 就是第二次创业了才能再次进入。 太太多了，太太多了，儿子不占便宜。 西方的那些富豪有没有就是他死了以后他钱财不主要的不给小孩？有没有这种情况？ 我觉得这方面做的比较好是德国的，他做这种家族企业是做的在我们全球富豪榜是最多的。所以比例你说中国现在第一代的占95%，因为是时代的原因的。但是像德国的就是在我们全球富豪榜上的只有50%是第一代的，其他都是家族企业的。就是你可以倒过来说，第一代的就不成功了，白手起家，缺乏创业精神，叭叭叭。所以德国政府也就是很愿意多吸引一些移民人，就是他们会把创业精神就是做起来了。但是你可以倒过来来看，你说德国人做家族企业是做的最成功的，全球的。因为他就是会把这个家族和这个企业一起做大的，就是宝马这个家族其实就已经到了第三代了，就差不多。 Porsche 也是 就这样子走了。Porsche 也有这样子。爱马仕是一个法国的品牌，就是也是这种家族企业的基因来做了。他们 你觉得中国的家族企业他们有没有自己的这个方法，或者说是有这个把握能够可持续发展？ 我目前我们看来就是台湾的这种企业家的个人生活比较复杂，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就是比较难的。但是按道理应该是没问题，因为你是计划生育这些第一代的企业家的，所以他可能1到2个孩子的，你说他把他的100亿的企业分拆到2个人，那你1到2个人还是 比较多的钱。 他是从上榜的角度， 你像 我是从上榜的角度，我这 你就关心你这个三句话不离本行。这你像比尔盖茨，听说就是留给一个孩子1000万，是不是？ 对，但是他挺我接触的几个这种全球上的全球富豪的，他们就是比较头疼的是，你今年挣的钱，像去年比尔盖茨挣了1000亿的，人民币的1000亿的，然后就是他能捐出去的。捐不出去了，这笔钱也就很头疼的一件事情了。 没听说过还有捐不出去的。 太大的一个数字了 啊，就不知道怎么捐才合理。 对对对，因为你怎么弄就是变成一个问题，所以 这世界是发愁的事儿。 但是 不一样， 有人就是我们看的那个 Facebook 的 Zuckerberg 就是宣布以后99%的财富就是要捐出去的，我觉得这个挺伟大的，因为这样子他会减少他财富的压力的。是，其实碧桂园的老大，就是他为什么要捐这笔钱给他？